饭点儿，那红的是花，绿的是叶儿，花根底下藏着些小小的花骨朵儿，见芦苇似过追，薄花儿就放了眼儿，绿荫冉冉，遍地皆是杏花儿。春雷未动，蝌蚪未孵，写篆字的先生说，蝌蚪是河马骨朵儿。昨朝的小雨儿下了几阵儿，直到在了而今那阴阴湿了地边儿。这清溪潺潺流的是露水儿，一行行浮上水儿，大鱼追小鱼儿，假与他越过了小桥，活动开了头儿，远望在山根下呀，隐隐的有庄村儿。过沙滩渔翁晒网，在那儿打盹儿，头枕着蓑衣，仰着坑儿。巧子负心，煎蛋着柴火儿，摇曳着半幅画竹的长山歌儿。农夫放下锄，在地边上喘气儿。春种秋收吧，费尽尽气神儿。念书的学生一群一儿，一个个跳跳钻钻，跑回了自己的门儿。春泉汪汪，把行人来飞，在那边儿又转过来呀，小小的火狼儿。村妇背筐去捡麻分儿，水的妇人呐、下边就没穿着裙儿。村姑提篮去采桑叶，不像那织绢者，定是一个养蚕的人儿。魔法村婆在地上撒了点子小米，站直在了柴扉前呐、咕咕的叫小姐儿。姑嫂二人前去推磨，姑嫂两个人有二十来的岁儿，梳着马尾卷，带

头又把香粉摊儿人分手太急，为得细谈论约会了梦听歌 见琴弦均断，心中暗说不好，莫非贤弟恐有不测，吩咐童儿将琴收起，各自安歇去吧。仙村正在思想，面前来了一位老者，伯牙上前叩尊老丈，借问一人终此棋，老丈可曾知晓？老丈闻听两眼垂泪，说尊官莫非是于大人，此棋乃是小老儿之子，不想他前秋故去了。伯牙闻听叩尊伯父，不知我贤弟墓在何处，请伯父指引。老詹闻听头前引路，不多时来到了坟前，伯牙吩咐对土焚香朝墓祭 此王家回心。